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四章康奈利伏击第四十集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早就知道海格不幸对庞大的怪兽情有独钟。他们去年在霍格沃茨期间，海格曾经试图在他的小木屋里喂养一条火龙，还有被他称为路威的三个脑袋的大狗，也使他们很长时间不能忘记。哈利知道，当年还是一个少年的海格，如果听说城堡的什么地方藏着一头怪兽，他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看他一眼。海格很可能认为，把那怪兽囚禁那么久很不像话，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出来活动活动腿脚。哈利甚至可以想象13岁的海格想给那怪兽拴上皮带，套上颈圈。但是哈利也同样相信，海格绝不会故意把人害死。哈利甚至有点希望他没有发现怎样阅读里德尔的日记。罗恩和赫敏一遍遍地叫他讲述他的所见所闻，最后他讲得厌烦了，对之后没完没了的车轱辘式的谈话也感到腻烦透顶。 里德尔可能找错了人， 赫敏说， 害人的也许是另外一头怪兽。 你以为这个地方能关着几头怪兽？ 罗恩没精打采地问。 我们早就知道海格是被开除的， 哈利苦恼地说。 自从海格被赶走后，攻击事件一定停止了，不然的话里德尔是不会获奖的。 罗恩试着换了个角度。 里德尔说话的口气很像破息。说到底是谁叫他去告发海格的呢？ 但是怪兽杀了人，罗恩， 赫敏说。 如果他们关闭霍格沃茨，里德尔就要回一家麻瓜孤儿院， 哈利说。 我认为他希望待在这里是情有可原的， 罗恩咬着嘴唇然后试探地说。 你上次在翻岛巷遇见了海格是吗？哈利，他在买驱除食肉鼻涕虫的药， 哈利很快地说。三个人都沉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冷场，赫敏迟疑不决地提出了最棘手的一个问题。 你们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些事情去问问海格？ 那可是一次愉快的拜访， 罗恩说。 你好，海格，跟我们说说，最近你有没有把城堡里某个野蛮的、浑身是毛的东西放出来？ 最后，他们决定什么也不对海格说，除非又有攻击事件发生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再也没有听见那个幽灵发出低语。他们乐观起来，以为永远用不着去问海格当年为什么被开除了。自从贾斯廷和差点没头的尼克被石化，时间已过去了将近四个月。差不多每个人都认为那个攻击者，不管他是谁，已经永远洗手不干了。皮皮鬼终于唱腻了他那首哦，波特，你这个讨厌鬼的歌。一天在上草药课时，厄尼·麦克米兰礼貌地请哈利把一小桶跳动的散菌递给他。三月里，几株曼德拉草在第三温室开了一个热热闹闹、吵吵嚷嚷的舞会，斯普劳特教授感到非常高兴。 等他们想移到别的花盆里时，我们就知道他们完全成熟了， 他对哈利说。 然后我们就能让医院里那些可怜的人都活过来了。 复活节假日期间，二年级学生又有了新的事情要考虑，要选择三年级的课程了。这件事至少在赫敏看来是需要慎重对待的。 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未来， 他对哈利和罗恩说。这时他们都在仔细研究新课程名单，在上面做着记号。 我只想放弃魔药课， 哈利说。 不可能， 罗恩情绪低落地说。 原来的科目都得上，不然我早就扔掉黑魔法防御术课了。 但那门课是很重要的， 赫敏吃惊地说。 像洛哈特那种教法我看未必， 罗恩说。 除了不能把小精灵放出来，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任何东西。 纳威·隆巴顿家里的那些男男女女的巫师纷纷给他来信，在选课的事情上对他提出许多不同的建议。 纳威无所适从，心里很紧张。他坐在那里看课程单，舌头伸在外面，问别人是不是觉得算术占卜听上去比古代如尼文更难学。迪安·托马斯和哈利一样，是在麻瓜身边长大的。他最后闭上眼睛，用魔杖在单子上随意地点来点去，点到哪门课就选哪门课。赫敏没有听从任何人的建议，在所有科目上都签了名。哈利想，如果他去跟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商量他在魔法界将来的职业，他们还不知道会说什么呢。想到这里，他暗暗地苦笑。他并不是没有得到任何指导，珀西·维斯莱就在很迫切地向他言传身教。 就看你想去什么地方了，哈利， 他说， 必须早点为将来打算，所以我向你推荐占卜学。人们说选择麻瓜研究最省事，但我个人认为巫师应该对非魔法社会有一个全面彻底的了解，尤其是如果想从事与麻瓜联系密切的工作的话。你看我父亲，他每时每刻都必须跟麻瓜事物打交道。我哥哥查理一向喜欢在户外活动，所以他选择了保护神奇动物课。发挥你的强项，哈利。 可是哈利觉得他唯一真正擅长的就是魁地奇。最后他选择了和罗恩一样的几门新课。他想，如果这几门课学起来费劲，至少还有一个人愿意友好地帮助他。格兰芬多队的下一场魁地奇比赛是对赫奇帕奇队。伍德坚持让队员们每天晚饭后训练，所以哈利除了训练和完成家庭作业，几乎没有时间做别的。不过训练越来越得心应手，至少不大淋雨了。在星期六比赛的前一天晚上，哈利走到宿舍去放飞天扫帚时，觉得格兰芬多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把握赢得魁地奇杯。但是他愉快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。刚走完楼梯来到宿舍门口，就看见了一脸惊慌的纳威·隆巴顿。 哈利，我不知道是谁干的，我刚发现。 纳威惊恐地望着哈利，一把推开了房门。哈利箱子里的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，衣服皱巴巴地躺在地板上，被褥被人从他的四柱床上扯了下来，床头柜的抽屉被拉开了，里面的东西都散落在床垫上。哈利张大嘴巴向床边走去，脚底下踩到了几张从与巨怪同行里掉出来的纸页。当他和纳威把毯子重新铺回床上时，罗恩、迪安和西莫也进来了。迪安大声嚷了起来， 怎么回事啊，哈利？ 不知道， 哈利说。罗恩正在仔细查看哈利的衣服，所有的口袋都被翻在了外面。 有人在找什么东西， 罗恩说。 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？ 哈利动手把自己的东西都捡起来，一件件扔回到箱子里。当他把洛哈特的最后一本书也扔进去时，才意识到少了什么。 里达尔的日记本不见了， 他压低声音对罗恩说。 什么？ 哈利把头朝宿舍门的方向一摆，罗恩跟着他走了出来。他们匆匆下楼，回到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，那里面没有什么人。赫敏独自坐着，在读一本名叫《古代如尼文简易入门》的书。他们走了过去。赫敏听了这个消息，顿时惊呆了。 可是，只有格兰芬多的人才可能懂，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口令。 一点不错， 哈利说。他们第二天清早醒来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宜人的微风轻轻吹拂。 嗯，是魁地奇比赛最理想的天气。 在格兰芬多餐桌上，伍德一边热情洋溢地说着，一边给每个队员的盘子里添了许多炒蛋。 哈利，振作起来，你需要好好吃一顿早饭。 哈利一直望着拥挤的格兰芬多餐桌，猜想里德尔日记本的新主人是否就在他眼前。赫敏催促他把遭窃的事向校方汇报，但是哈利不愿意这么做。 难道必须对老师讲清日记的来龙去脉，并告诉老师有多少人知道50年前海格为什么被开除吗？他可不想成为重新挑起这件事的人。